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1集《神不如虎》三。夜色蔓延至定京城城内，家家户户都点起灯火，倒也显得灯火通明的繁盛景象。然而除了宫殿外，最繁华的路段大抵还是城南处。酒楼各处笙歌曼舞，吃酒的声音，女子男子嬉笑的声音，丝竹空吼的声音胡乱交织在一块，听着却格外动人。瑞王府上灯火倒是做得极好，连灯笼都是用金线绣着边的，夜里一旦亮起来便是闪闪的夺人眼球。有路过的人便是垂涎，想要去偷一盏插了上头的金线还钱。待瞧见那门口不苟言笑、生得凶狠面恶的侍卫时，又只得按下心中的贼胆，灰溜溜地离开。那是大梁瑞王府邸上的东西，谁敢偷啊？府里静悄悄的，好像一个人都没有。待尽头的地方是一处巨大的院子，院子里有一个修缮得十分精美的凉亭，凉亭毗邻着清澈的池塘，池塘的水呈现出一汪翠色，月色撩人。若是到了夏季，这里应当有曲院风和的别样意趣。可惜天气渐渐初冬，在凉亭里坐着便是生出飒飒凉意。此刻那凉亭里正坐着一人，宽大的鎏金紫色几乎要将凉亭的长椅盖满。那是一个生得十分英俊的青年，说是英俊，在月色温柔的光华下，平日里的英武渐渐显得柔和，艳丽的五官都显得温和起来。他低着头逗着怀中的幼虎，幼虎被他强行按在胸口，非常不舒服地扭动着头，试图转过身子来咬那只挠着他脑袋的手。可惜也不知是脖子太短，还是按着他的动作太狠，几次都无功而返。不过这幼虎倒也没有气馁，乐此不疲地继续去叼紫袍青年的袖子。谢景行从幼虎嘴里抽出自己的袖子，盯着那被幼虎口水糊得湿了大半块的地方看了半晌，在幼虎脑袋上弹了一下，幼虎嗷呜一声细细叫了，终于成功扭过身子，爪子扒着谢景行的手指玩。远处的草丛里，两个脑袋倏尔冒了出来，夜莺傻傻地盯着凉亭里的一人一虎，眼神中也满是不可置信。要知道谢景行有严重的洁癖，平日里也不爱什么动物，便是亲近的人也不好动他的东西，如今被个畜生糊了一袖子的口水，竟然也这般平静。他道， 主子最近是不是疯了？干嘛整日抱着个老虎啊？用饭也抱着，睡觉也抱着，听说今儿个洗澡也抱着呢。哎，他不会是真想把这只老虎带回大梁登瑞王妃吧？ 见身边人没有动静，夜莺转头， 虎龙你也说两句啊。 火龙双手捧着脸看着亭子里的人， 主子对那老虎崽子可真好，你瞧他看老虎的眼神多温柔，主子这般风华绝代，若是我宁愿变只老虎就能和主子一起睡觉洗澡了。 火龙说起这些事来的时候一副坦然，没有半分羞臊，最后还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说道， 哎呀，可惜人不如虎， 我看你是魔怔了。 夜莺很是鄙夷他。凉亭里谢景行将幼虎的头揉得快要按在胸口处了，幼虎死命挣扎，挣扎的时候不小心扑到了谢景行的脖子上，顺势在谢景行的脸上舔了一口。 你还偷亲我？ 谢景行低笑一声，双手卡着幼虎的脖子将他提起来，恶趣味地瞧着幼虎在半空中挣扎，挑眉道， 人和虎一个德行。 幼虎张牙舞爪地看着他， 谢景行在他的脑袋上亲了一下。 乖。 草丛里，夜莺往前一趴， 主子疯了，我要去杀了那只老虎。 火龙杀气腾腾地说道。正在这时，凉亭中突然出现了铁衣的身影，谢景行将幼虎重新放入怀中，问了一句： 何事？ 回主子，今日明安公主给神武小姐下了封帖子。 哦。 谢景行挠着幼虎的手指，微微一顿。 明安公主请神武小姐去府上一叙，神武小姐接了帖子，就在两日后。 铁衣躬身答道。 知道了。 谢景行摆了摆手。铁衣瞧了一眼谢景行怀中的幼虎，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转身退下，消失在夜色中。 胆子倒挺大。 谢景行将手指放在幼虎嘴中，幼虎和谢景行在一块吃饭、洗澡、睡觉，大约也生出了一些熟人。叼着他的手指，却是没有真的咬，只是扒着玩。 去不去？ 谢景行问道。白色幼虎嗷呜一声，双眼亮晶晶地看着他。 行。 谢景行挑眉道。 听你的。 转眼便到了两日后。这一日早上，沈妙也起了个大早，金哲和谷雨为他找衣裳穿。天气渐入初冬，宁起的冬日来得总是特别早又特别冷。前段日子天气接连下雨，沈妙厚重一些的衣裳都受了潮，一直找不到。谷雨从箱子底下翻出一条披风，说道： 哎，这条还挺干爽的，虽是有些厚，可今日冷得很，姑娘穿着也不会突兀。 沈妙瞧着谷雨手中的披风，那是一条雪白雪白的披风，自上而下都是用狐皮做的，是罕见的白狐皮，上头一根杂色的毛都没有，即使过了多年依旧光洁如新，显然是一块好皮料。这块披风便是沈妙两年前同沈姓离开定京，在一处农户家暂住的时候，第二天屋里莫名其妙的就多了一块披风。农户家没有这块披风，沈妙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，之前盘算着什么时候将它当了换银子，后来沈秋却极力不许，说这白狐裘千金难求，还是自己留着好。虽是留着，可那披风也实在不合身，沈妙穿着太大了，便一直压在箱子底下，从未拿出来穿过。若非今日谷雨从箱子里将它翻出来，沈妙差点就要忘记这一茬了。他看着那披风，倒是想起了一桩事来。之前谢景行夜里翻了他的寝屋，说起两年前在农户家中与他见过一面，当时他喝醉了，并不记得。如今想来，这披风应当是谢景行留下的。那一夜的事情，他什么都记不起来，只晓得谢景行说的那些胡话，脸上倒是蒸腾一些烟红。金哲和谷雨瞧着沈妙有些不自在的模样，面面相觑，不晓得沈妙怎么了。金哲出声提醒道： 姑娘。 沈妙回过神来，瞧着谷雨手中的披风，没好气地说道：寻个时机拿到当铺里当了吧。 可是大少爷不是说这皮子甚好，不让姑娘当的吗？ 谷雨奇怪地问道。再好的皮子也不要，你们什么时候将它装好就送到风仙当铺，风仙当铺整日收宝贝，这东西季掌柜一定很喜欢。瞧见沈妙这般模样，谷雨和金哲便不敢再说什么了，耸了耸肩，继续去为沈妙找别的斗篷。最后却是挑了一条丁香色缀着兔毛的织锦披风，在替沈妙梳洗好后寻了个由头便出去了。罗坛很好打发，沈信他们平日里在兵部傍晚才回来，没有了原先那些沈家人的耳目，如今倒是自由很多了。莫晴再次充当了马车夫，莫晴如今已经是沈秋的人了，却每每还替沈妙办事，甚至更多的时候沈妙都不让莫晴将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。莫晴看上去倒是更像是沈妙的心腹一些。 不过莫晴想来也已经习惯了自己这样的身份，每次沈妙出门办事要他跟着的时候，莫晴自己都习以为常了。可今日饶是莫晴知道了沈妙要去的地方，也是被吓着了，竟然是秦国太子住的府邸。沈妙在朝贡宴当时的举动隔天便传遍了定京城，莫晴自然也是知道的。那明安公主分明是不怀好意而来，莫晴很是有些担忧。可是沈妙倒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莫晴便不好说什么了。等到了秦国太子府上，外头守卫的人瞧见沈妙手中的帖子，只让沈妙先在外头等候，说拿了帖子去禀明主子，便一去不复返了。过了许久，惊蛰有些忍不住了，说道， 都快半个时辰了，这些人还未禀明，分明就是那秦国公主在故意为难姑娘。这马车里便是有暖炉，在外头待着也冷得很，姑娘要是被冷出病来，这公主要怎么说？ 谷雨也开口道， 真是太过分了，既然是主动相邀，将人冷落在府门外是怎么回事？ 平日里人来下帖子相邀，至少会将人迎到府里面等候的，便是皇亲国戚规矩颇多，也不该将人一亮就是大半个时辰，况且这大半个时辰里却无一人上前问候。莫晴开口道， 小姐不如回去吧。 既然都来了就候着吧，总归是要把面子做足，不能将礼落在别人一方。他在秦国的时候，明安公主就喜欢这般待人，寒冬腊月的，大清早就以叙话为理由让人在冷冰冰的花园里等着，一等就是几个时辰，有的时候等上一天都不见人，后来再派个婢子过来说有些事来不了了，便是白等了一天。明安公主的手段一如既往，都是浮在表面的短浅，上辈子都忍了过来，这辈子半个时辰算什么。秦国太子府中，此刻明安公主正坐在屋中，婢子正往火盆里加银丝炭，明安公主端起桌上的茶水浅酌了一口，神情却是有些畅快。她问外头的下人， 那贱人走了吗？ 回殿下。 下人回道， 神武小姐的马车还在府门口，未曾离开。 明安公主脸上闪过一丝不快， 既然这般有耐心。 她本想着将沈庙晾上一晾，心高气傲的臣子家小姐总会一怒之下回府，这样之后她也能寻个由头说沈庙对她不敬，却没想到沈庙这般沉得住气。不过他笑了一笑，说道， 等了这么久，想来耐心也差不多了，换个法子也不错。来人，传本宫的令下去，将沈庙请进来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